been here all night. Been here all day. And boy, you got me walking side to side. I'm talking to you. See you standing over there with your body. Feeling like I wanna rock with your body. And we don't gotta think about nothing. I'm coming at you. Cause I know you got a bad reputation. Doesn't matter cause you can't.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金浩。 各位早，我是圆圆。 哎，今天呢一起来说说减肥啊。一般呢到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又开始这个简单的锻炼起来，因为穿的衣服是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这肉啊就慢慢露出来了。 夏天是露肉的季节， 对， 所以很多人呢都是在夏天到来之前就忙着紧赶忙活着要减肥。 我觉得这个最热闹的应该是春夏之交，那个时候就马上就要换半袖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哎呦不行，我这个感觉怎么穿上半袖，去年半袖穿不了了，去年这皮带怎么系上了，比如去年这一宽一个扣啊， 又要把我那一块腹肌露出来了 啊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说说这个减肥的事了哈。一起来说说这个减肥的方法，或者减肥当中的发生的故事，或者说说这个减肥的好处等等哈。关于减肥的话题，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首先还是来关注高考啊，那这个我们来看看当年的高考的时候为我站岗，九年后我却成了你。2008年的时候呢，这位同学呢是参加高考，当时呢是这个 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叔叔。 哎，对，当地的派出所的警察叔叔呢，这个守护着他。他现在呢已经成为这派出所的一名民警了。今天呢，他和也是这应该说是昨天了哈，他和呢那个当地的守护他高考的这个警察叔叔，当年的那警察叔叔一起来到当年的高考地点，一起守护考生啊。网友也说了，说真好，毕业后我就成为了你。 是是是，嗯嗯。也许现在的这些考生当中，他所这个保驾护航的守护的考生当中，也有他未来的接班人呢，是不是？ 没错。 嗯，再来看这个考生用手机导航，结果呢出错了，赶错了考场，两个考场就是他去到的那个考场和他实际应该到的考场相距20公里。最近呢，因为手机导航失误，武汉的一名考生是真的就走错考场了。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考场已经开始检录，而这个考点距离他真正要考试的考点有20公里。警方是派出了汉警快骑手，载着考生火速飞赶，加上沿途的调度及时，这位考生最终是顺利的走进了考场。但是讲真的，说好的考前看考场呢，踩踩点啊。 那时候真是好多这个人都说，好多尤其老师说，说这个家离得远的一定要提前的去看看考场的考点， 很有必要。 对，你看好了到底是哪个学校，因为比如说你看这很多学校人家有分校，对吧，你查地图确实这导航说现在很先进，但是你如果输入有误呢，比如说就差那么一个分校这分字儿，对吧，可能查的就不是这地方，或者是人家这个前面还有谁什么名字呢，对吧，差那么几个字儿可能就导错地方了， 一字之差可能就是相差千里啊。 哎 确实，你像现在都甭说远地儿了，就说、是、咱们北京啊，这个很多考点这个校名都有很相似的地方，所以千万要确认一下。 没错、啊，这个确认完考场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准考证您一定拿好了， 是 放在手里啊。最担心的事儿但是还是发生了，准考证掉进河里了啊。数学即将开考的时候，南京的啊，这个江浦的一名这个中考这个中学的考点啊，一名这个考生呢是准考证掉进河里边了。考点的执勤民警呢也是这个接警之后啊，立刻下河为考生去捞准考证，接近20分钟寻找仍未捞到，所幸相关部门协调之后呢，为该考生补办了准考证，顺利参加了考试。 嗯，要感谢、 有惊无险。 对对对，感谢警察叔叔。 但是这心里也紧张啊，你想想， 就可能就是因为紧张所以手抖了，这个准考证才会掉到河里去。 这是不是有意义？ 不，怎么可以？ 不是，那为什么掉河里？我觉得这事儿就不应该能发生的。你想他怎么能掉河里呢？ 我也不明白， 对吧？除非连包一块掉进去，可能那这。 那个其实发生的概率也很小啊。 对啊，基本上是特别小的一件事儿、 对对对， 是吧？ 小概率事件，但是还是发生了，要感谢警察叔叔。来看这个清新靓丽山东济宁考场的颜值高能啊，前方是颜值高能，堪比艺考。今年的高考开始了，学生们在考场里边考试，考场外苦苦等待的确是家长，他们甚至比孩子呢心里边还要紧张。 最近这个济宁育才中学高考的考点，众多考生轻松上阵走进了考场。由于许多艺考生在这里考试，所以进入考场的时候就好像是艺术院校的艺考现场。 你看看， 全是俊男美女，颜值很高啊。 嗯，除了这高颜值的考生之外啊，高考当日呢还是出现了一些小状况。那这个6月7号的时候，也就是咱们2017年啊高考第一天， 嗯， 可是在这个距离考试开始仅1个小时的时候，一名带队老师却将几十名考生的准考证忘在了宾馆。幸好呢民警这个相助啊，有惊无险。原来呢女子是这个名高中老师，今天呢负责陪同考生参加考试，刚到考点呢却发现自己啊集中保管的几十名的这个学生的准考证啊落在这个下榻的宾馆了啊。原来呢担心这个考生粗心大意忘带证件，但是呢学校决定考生的这个准考证由老师统一啊保管并带到考场，没想到老师啊也是忙中出现了这个疏漏。 嗯嗯，还有家长也是为了祈祷就是孩子考出一个好成绩吧，图一个这个好彩头， 嗯， 纷纷是占领985。 哎， 那么在郑州市某公交公司的二车队， 嗯， 这个中学门口设立了专门为考生服务的公交车休息站， 嗯， 是从早上的7点钟一直到下午6点钟， 哎， 这期间呢都可以停放在考点门口，供考生和学生休息。 嗯， 其中有一辆车叫985， 对， 家长直呼太喜欢了，全都往这个985这辆车上去冲 啊，全上985吗？ 是是是 啊，对，这个讨一好彩头。 嗯， 还没开始考试呢先上985了， 是是是， 对吧？ 嗯， 啊，继续来关注，来咱们来看看男生啊毕业典礼上向老师借戒指求婚。江西南昌大学的一个学院啊这个举行毕业典礼，典礼结束之后呢，一毕业生呢在这个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共同见证下向恋爱了4年的女友桂西求婚，场面感人。 哎，一毕业我就要嫁给你，多浪漫呀。 嗯 嗯，来看北京有一位考生家长， 哎， 他呢是觉得可能是住得远， 嗯， 以这样为理由思索共享单车，还留了一个条说谢谢理解。 嗯， 最近呢全国的这个卷一的作文题目是让考生在中国关键词，比如像一带一路啊， 哎， 共享单车这些词语当中呢， 嗯， 挑选2-3个关键词来作为你这个作文的一个来这个向外国青年展示中国。记者也发现了，说这个考场之外共享单车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有一位记者就在日坛中学的门外发现部分考生家长以考生临时占用谢谢理解为由给共享单车上了思索。 嗯， 啊，针对这个情况，那么共享单车的这个企业呢也是回应了，说反对上思索行为，已经加大了考点周边的车辆投放。 嗯嗯，人家有相应的措施， 是， 但 是 您这个私家锁吧这事儿哈， 嗯， 总是觉得好像不那么地道， 很不妥， 对吧？无论您是因为什么，是吧？ 嗯， 毕竟这是这个共享的一个东西， 是， 对吧？大家都用，您不能说自己给锁这儿之后，就算您考试，那保不齐其他考生也在用这个共享单车呢， 对对 对, 对 吧？ 嗯， 哎，说到这个共享单车，咱们来看看谁说配色用完了的呀？ 啊。 现在不是说各红色的、这个蓝色的、黄色的，什么颜色都有吗？ 嗯， 哎，现在各种这个单车品牌是层出不穷。有人呢也是调侃啊，说这个留给创业者的这个颜色可不多了啊。 嗯， 而日前一些网友也晒图了，居然出现了小金车啊，这个车身呢是反光啊，是真的可以说是金光闪闪的啊，简直是这个非常的耀眼啊，这个让大家感受一下。 是是是 啊。这个你的意中人也会骑着小金车来找你的，嗯，这是网友的评价。 这个真的很像那种，就是小时候那动画片里边 啊， 就黄金圣斗士的感觉。 哎，确实是很金很金的那种， 啊，对对对， 很反光啊。 骑上这个车应该会觉得很威武吧？ 应该吗？ 会不会有点晃眼睛？ 对，我晃别人眼睛，自己还好，自己还好， 嗯， 啊。 仍然是说这个共享单车 啊。 无处不放， 嗯， 无处不在，而且这乱停乱放的情况呢， 哎， 也是最近时有发生。 嗯， 那么最近呢，就逼哭了这个上海闵行区虹桥镇的这个政府的城管部门， 嗯， 占据了大部分人行道停放的共享单车，让这个当地的市民也是无路可走。城管本来想是通过没收单车来改善市容，可是结果呢，收上来的10000多辆 违停的，就是违章停车的这个共享单车， 嗯， 也是无处安放，只能又灰溜溜的放回到路边。 哎， 不得已，这城管部门专门聘请了53位工作人员来专职管理单车。 嗯， 人员的工资加上这些成本啊，每个月要几十万块钱。 嗯，咱们来看看啊，其实呢，这则新闻呢是共享单车带来管理问题一个缩影。 是， 公共一边享受共享单车的这个随停随走哈， 嗯， 一边呢又在抱怨乱停乱放影响交通，被损坏的共享单车影响市容。有网友也说了，说这个乱停乱放任意损坏的共享单车呢已经成为了街头新垃圾了。 嗯， 咱们来看看这个交通运输部会同一系列的部门呢，也是起草了一个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指导的意见，公开也征求意见，覆盖了如何像规范这个发展共享单车的方方面面，比如说这个骑车实名啊，还有规范停车、押金退还、骑车安全及意外保险等等。 哎， 嗯， 这说到这征集意见哈，今天咱们这聊的话题其实也是向各位来征集意见， 哎， 想听听各位呢关于减肥有什么样的高招和妙招。 嗯嗯，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歌曲，你被我写在歌里。 去幻想，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的走廊， 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可糖， 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夹岸群花盛放，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眨眼。 时候竟被你 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家安全化身方，我被射在你的眼睛里眨样，你被射在我的歌里面沉压，我们被写在彼此心里，哎呀。 好的，一首歌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吧，说说这个减肥的事儿。 嗯， 对， 说说减肥有什么好处，说说你有什么减肥的办法。 嗯， 就这话题让我想起了我朋友圈里的一个朋友 啊。 嗯， 怎么样？ 去年还是前年？ 嗯， 应该是在去年，他的头像就变成了那个不瘦十斤， 不瘦十斤，怎么样 ？不改回头像。 对， 嗯、 然后今年变成不瘦二十斤， 到今年还没改回来的， 还没改回来，还没改回来。 对对对对， 我像好多的都是那种就是。他其实有意的再改一遍的，就比如说不瘦十斤不改回头像、 嗯、后来改成不瘦五斤， 改成五斤是吧？ 我猜呀，要不然一直改不回来。 画一个叉子，然后写五什么，或者这是反正是怎么样都有啊。 是 改了很多，挺有意思啊、 嗯。 今天就来说说这个减肥的事儿吧。 嗯 啊，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我看到这位叫刘林果的朋友说 啊， 每天晚上不吃饭，一个月瘦了二十斤。 嗯。这是他的方法，但是说实话，这种方法不是很健康， 不可取、 啊、而且也不是适合每个人，因为有些人啊越不吃饭，这种饥一顿饱一顿的呀、啊、越容易胖，这是实话。 是是是、 啊、 而且时间久了之后肠胃也会失调啊。 哎， 嗯，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沈慧的朋友说了啊、作为一个胖子，我今天就是想听听看看你们到底能不能教我一些好办法， 对， 行之有效的。 嗨，其实我觉得啊、 嗯、 很多减肥的方法大家都知道，但是呢 是 能坚持住的那就不多了，就是很多这个说自己是胖的人哈，其实他自己都有一套这个减肥的方法了，但只是说自己坚持不住，对吧？ 嗯，那坚持不了的话就是反弹呀、啊、这段时间可能看他明显瘦了，过两天之后发现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 真正能坚持人其实我觉得并不多，对吧、 嗯、对， 就有的时候这个很就稍微的这个身体比别人稍微的显得这个丰满一点的人啊，这都会有一个这个减肥的一个小妙招，但是呢 是 你就发现坚持起来就比较费劲了。 确实，因为这坚持起来、 啊、 听起来很容易，但是 啊做到很难。 哎， 就像这个大玉说的，他说六个字就可以啊， 嗯， 管住嘴，迈开腿。 啊，对，你看这句话咱说多少年了？ 是啊， 对吧？谁都知道，你大街上随便每一个都知道， 嗯、 但是呢，谁都做不到啊。 是啊， 对，很多人做不到，不能说谁都做不到哈。 嗯， 来看看其他人的这个说法啊。郭先森他说了，说啊，我这个跟女朋友好了一个半月啊，她胖了十斤，没错，十斤。今天跟我一生气啊，怪我天天出去带他吃东西，哎呀， 其实就是来秀恩爱的。嗯， 对， 不过哎，就是好像一般，比如说、 嗯、 夫妻之间， 嗯， 新婚的小情侣，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两个人都会发胖、嗯、是不是就是因为太甜蜜太幸福了？ 对， 嗯， 对，也有可能。而且还有一种我觉得就是两个人督促锻炼的，你比如说有一种情况就是、 嗯、 这男孩刚减肥成功了，然后这女孩跟这个男孩好了之后，男孩一定会督促女孩，咱们俩要锻炼身体。或反过来，女孩是一个健身教练， 哦、 啊，肯定会督促来，咱们俩开始健身了。从结婚的那天开始，你就算啊上船了。 哎，不是应该就是你喜欢他，你就什么把他喂胖 啊？不是，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啊，就需要跟他分享自己的好习惯， 嗯， 就是你希望就自己得到好处。你看今天咱们这个话题不是说这个说说减肥方法，同时说说减肥好处吗？ 是， 对吧？ 是， 减肥最大的好处健康、 嗯、 好看，对吧？这一定会分享自己另一半，你也要好看起来，你也要健康起来。 哎，所以就从幸福胖变成了健康美哈。 嗯 嗯，来看呢，这位叫做 Lazy 的朋友说呢，每天晚上半个小时的慢跑、 嗯、 坚持一个礼拜，我也没有称体重啊、因为时间还不够长，有没有过来人告诉我说我这种办法有没有效果？ 嗯， 不一定说有明显那种瘦身的效果，但是一定是一个好习惯。 对，但是他们说要瘦身的话，可能就坚持有氧运动得40分钟以上。 四十分钟以上，再配合着其他的这个运动，可能 就运动强度上可能还要再加大一些，是吗？ 对对对对，可能时间是稍微少一点。咱们也不是专家，但是呢，就好像听说是这么回事哈。 是， 具体咱们再查一查。视野儿他说了，说为男神啊，从136斤减到了98斤，结果也没让他多看我几眼呀。 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体重的问题。 对，有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爱情啊，就是一个。就感性的事儿，他就不能拿理性。比如说我减到多少斤，他好像就有一个标准，他就一定会爱上我，不一定啊。您有可能跟他做什么，就是您把自己什么都就这个又改变自己吧，又怎么样吧，人家还是不正眼看你一眼。没准旁边那有136斤的，他特别喜欢的。 对对，就是化学反应没有发生在你们俩之间。 哎，嗯， 啊，再来看一个，这个朋友叫野心，他说呢， 嗯， 我也是在坚持运动啊，但是没有太大的成效。 哎。别着急，我觉得这事儿你得这么想。我有时候就坐在这儿看，就是摸着自己的这个吃出来或者是喝出来的小肚子，就来说，你说这个吃出这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吃出来的， 是 吧？也是一天一天的积攒下来的。所以说在瘦的时候啊，估计也不会太快， 嗯， 对吧？也得坚持着。 没错没错。 再来看看那个，还有像那马小花说每天6公里啊，在小腿变粗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哎，做完这个运动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拉伸。 嗯 啊， 对， 嗯。 啊，还有呢，这位叫大洋的朋友说了， 嗯， 一直就想长点肉， 哎， 可惜怎么吃都不胖， 啊， 好气哦。 对，这个对是气人来的。 那就有这样的朋友， 这是气人来的， 嗯， 对， 对， 确实好像体质不一样还是怎么样，反正不知道，这个人确实是怎么吃都不胖， 嗯， 这还真没法说，对吧？ 对，但是你知道我最觉得最可气的是哪些人吗？ 啊， 就明明他很瘦，而且是怎么吃都不胖的那种人， 嗯， 经常在你面前说，哎呀，我最近又胖了， 嗯， 哎呀，我这 该减肥了， 对对对， 哎呀， 我又该减减了， 我就已经胖到这个60多公斤了啊，我已经胖到这个是50多公斤了，我已经胖到100斤了，等等哈， 嗯， 气人！你看人圆圆啊，100公斤了快，人家也没说什么呀， 100公斤 啊，是不是快了？差 不 多了， 是不是快出栏了？是 啊，来看看那个。其他朋友哈， 嗯， 大杯的西瓜汁他说了，说哎呦，失个恋就瘦了吗？瘦了漂亮了，就能穿漂亮衣服啦， 嗯， 啊， 有人失恋之后是会暴瘦的， 对，有些人失恋是会暴胖的， 对对对，就是那种失恋之后用吃东西来填补自己的空虚，最后发现的胖的一发不可收拾。 哎，嗯 嗯，还看到呢，这位朋友说越运动越胖是怎么回事儿， 嗯？ 谁给我破解一下？ 说明自己越来越壮实了。 对， 啊，嗯，越运动越胖。 嗯，哎，但是有一位朋友也是说到，他说呢，其实肥肉可以变成肌肉。他说我腰挺细的， 嗯， 以前呢练过2个月的跆拳道。 哎， 几年过去了，大腿小腿还是有肌肉，根本减不下来。 嗯， 但也是一种运动美嘛。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运动的同时啊， 嗯， 真得稍微注意点饮食。不是说您就纯运动就行了，您运动完之后，我这还真有一个亲身的经历。我记得这往前说就得两三年前了，因为那时候你应该也知道， 嗯， 天天每天游泳， 嗯， 每天下了班之后开始游泳， 是 一天基本上我想几3-4千米吧， 嗯， 回去之后跑圈， 嗯， 啊，每天大概10圈，你这运 动 量 高强度的运 动 量， 高强度运动量，然后呢，但是就是你看游完泳之后，我先来个面包。这个一袋牛奶，晚上再正常吃饭，吃完饭之后，然后晚上跑完步之后再来一斤牛奶，你看这能不胖吗？ 加个夜宵，啊？ 对啊，这个后来就跟气球吹的是，这一个月就长起来了啊。对， 所以这个一边运动不要忙着一边进补啊。 对，所以说提示大家，就在运动同时啊，一定要注意，咱们不是说运动就行了，是不是该这个管理一下的？你比如说这个今天跑步了， 嗯， 跑完步之后您他咔咔这个又晚上又来顿小烧烤，那肯定是不行的， 是的， 油又大，是吧？ 嗯，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减肥的好处，或者是如何减肥，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面时段继续来聊。 已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或多或少减肥经历，因为现在减肥已经成为大家的一种习惯或者是口头语。 嗯， 没事吃饭的时候，哎呀我要减肥了，对吧？这个吃点什么时候，哎呦我减肥的不能吃不能喝的，很挑剔很挑剔。 是， 说说吧，减肥的好处或者是减肥的经历经验，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 九八六。好的，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资讯，来看看广场舞的老人呢是拒绝让步高考，晚上不好吃，健康更重要。高考前夜呢，广州的啊不少这个大妈呢也是自发的，哎呀暂停广场舞，但是呢也有队伍啊是照常继续。有大爷就表示了，如果因为高考不让他们跳舞，是剥夺了他们锻炼身体的权利。明天高考，今天晚上又不高考啊，我们还得练。你怎么不考虑考虑这个老头子老太太的这个健康问题呢？这还是反问起来了 啊，各执一词啊。 啊， 前一阵不还有那视频什么，就是跳广场啊， 对跳广场舞的一 些视频，引发了一些纠纷， 对 对对。 所以说，有的时候 确实是这个事情，你说吧，真的是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 哎， 可能还是因为适合老年人们去锻炼的，但是又不干扰周围居民的这样的场所太少了。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大爷大妈家里边有一个这个正在高考的孩子，我不知道大爷大妈会怎么选择，对吧？如果说当家里边有一个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在这个高考考场，明天要上考场了，自己今天还选择跳舞，那我认同。但是如果家里没有，人家孩子跳这个高考自己就可以跳舞，我觉得这就不能认同。 嗯，要将心比心呐。 嗯。 接着来说吧，这个事情呢之前也提到过，就是说这个萤火虫的数量啊现在是骤减，其实这个物种已经是濒临灭绝了。 嗯， 这虫头也就是贩卖萤火虫的人，通过贩卖萤火虫一年竟然可以赚上百万。 嗯， 而萤火虫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死亡率高达80%左右。 嗯， 专家表示了，说这个随意的售卖放飞萤火虫，这是在加速他们的死亡，甚至是导致灭绝。 嗯， 所以呢也是呼吁所有的朋友，就是拒绝残忍的浪漫，不要购买萤火虫。 没错，真的是这样哈。说到浪漫啊，浪漫到老的十个诀窍，来看看想和这个爱人一起浪漫到老吗？其实不难。美国的一个杂志呢，也是总结了十个啊坚持婚姻生活中浪漫的诀窍。 嗯， 第一个，回家后就远离手机，啊，这手机就不能再，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现在大部分家庭的状况，就是回家之后一人抱一个手机。是吧？第二个，同时上床睡觉；第三个，为另一半煮一杯咖啡；第四个，重拾有趣的记忆；第五个，一起运动；第六个啊，晚饭前跳跳舞；第七个，关注这个伴侣的啊这个新的变化啊，其他就是经常拥抱，还有多表达谢意等等、 嗯、 啊，就这些是我们浪漫到老的十个诀窍。 没错，时刻让爱情来保鲜。 嗯、这也没说要买点萤火虫浪漫啊，嗯、对吧？所以说，千万别买萤火虫了、啊。 没有购买就没有伤害哈。 嗯。 来看一下这个旅日的大熊猫啊，最近回国了。 哎， 嗯，而且呢是在这个日本方面也是举行了欢送活动。 嗯， 最近呢这个日本和歌山县的一个地方呢，他们这个为即将送往中国繁育下一代的三只大熊猫举行了欢送活动。 嗯， 这三只大熊猫分别是6岁的龙凤胎啊、这个雄性的是海滨，雌性的是杨滨， 嗯， 以及4岁的雌性幽滨啊。由于已经到了生育的年龄，所以呢，为了避免近亲交配，所以大熊猫呢将在中国回来寻找伴侣。在欢送会上，动物园方面也是为熊猫准备了冰水果蛋糕， 嗯， 意味着说伴侣等的雪人和竹子。不少游客也是前来送别，挥手写着你走好的旗子、 嗯、 在横幅下面写着到中国也要健健康康，谢谢带给我们许多的感动等等等等的留言、 嗯、确实是很招人喜欢、啊、 依依不舍。 哎，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您需要一份、啊、科学的用眼指南、啊、用眼，因为白天咱们经常看电脑， 嗯， 然后睡前再玩手机， 是 啊，刷剧刷手游啊不停歇。 是不是经常会感觉这个眼睛干涩疼痛视力下降呢？担心这些可能是眼睛发出的警报，所以说教您几招啊就可以缓解眼睛的疲劳。首先第一个就是看书的时候灯光从左上方射入，第二个夜间玩手机的时候开夜间模式，第三个工作30分钟休息10分钟 啊。是，尤其呢我们也提醒家长朋友注意啊，这儿童近视早期的症状其实还是要您留意去观察的， 没错。 比如说看东西过近，喜欢眯着眼睛看东西，还有孩子经常揉眼睛、拉扯眼角，频繁的眨眼，以及经常皱眉，这些都可能是孩子呢他近视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视力下降呢，这个还有这个就是自己能提醒啊，眼睛一提醒自己的一些小信号，比如说视力下降了， 是 啊，或者是事物变形或变色了啊，以及眼前漂浮物或黑影。闪光感，这些都是这个一种信号，对吧？ 还有一些信号，比如说觉得眼睛已经有明显的疼痛的感觉了，或者是复视，或者容易流眼泪，还有就是像异物的感觉呀、眼干，还有灼烧的感觉，以及视野缺损，这些都是提醒您眼睛要当心了， 没错， 要小心了啊。 对，所以我们呢，其实用眼的时候要这个知道一些事情，比如说不要在光线过强过弱。忽明忽暗的地方看书，这都是就是家长和老师经常提醒的， 老生常谈了。 对，第二个，如果说阳光透过窗户直射在桌面，书写的时候应该拉上点纱帘，别让它直接的这个照到，比如说您的书本上，对吧？第三个，看电视的时候一定要开灯，人与电视应保持3米以上的距离。第四个，操作电脑的时候，屏幕与眼睛之间距离不低于50厘米。第五个，使用台灯来补充光线上的不足。第六个，看书写字的时候，灯光应从左上方射入。 是，还有呢，一些朋友生活当中喜欢佩戴隐形眼镜。佩戴隐形眼镜其实也有4个要注意的地方。 没错， 首先是隐形眼镜含水量。不是越高越好，这个您可不要走入一个理解的误区。还有就是软性的隐形眼镜不是越薄越好。而第三点是长时间坐飞机最好不要佩戴隐形眼镜。感冒的时候也最好不要佩戴。这是佩戴隐形眼镜要做到的4个步。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最后分享给大家， 是 就是说睡前玩手机如何伤害最小。其实睡前就不应该玩手机，但是实在你说这对什么这个颈椎呀、对我们睡眠质量包括这眼睛其实都不好，但您非要玩的话怎么玩呢？ 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 退而求其次吧。啊， 是 第一个就是仰卧伤害是最小的，可在手肘下面垫点被子枕头做支撑。第二个，开展夜灯，避免屏幕与漆黑的环境对比度太大刺激眼睛。 是 第三个，调到夜间模式，选择冷色调可减少这个视觉的疲劳。第四个，连续使用手机宜控制在半小时以内，也就半小时您就差不多该睡觉了。 是的是的， 别在睡前再玩手机了。 希望各位都能够了解我们说这条资讯的一番苦心呐。 没错，今天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互动话题，说说您减肥的一些方法，或者说说减肥的好处。欢迎大家把减肥的话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郭靖的歌曲《往未来飞的飞机》。 远远看着你，搭上往未来飞。 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鱼来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吧，这个合理的减肥对一个人的好处是怎么样的？ 是， 对吧？啊，说说这个您是如何减肥的？ 欢迎各位介绍一下自己的经验或者是教训。 哎、对，说说教训啊。 啊。来看看呢，这位朋友说，他说有时候啊，真的出门有人会觉得我是不是，有宝宝了，就是可能在视觉上给人的感觉， 哎， 他说呢，其实我本人身高1.65米，体重110斤， 嗯、 其实这个身高我这个身高体重我觉得是挺合挺 挺标准的呀， 对于你来说肯定跟你比肯定算标准了。啊，你这个 是他是他这个 是女孩嘛？1.65米，重1.1米， 你们不是以为她像就以为她怀孕了吗？ 所以说还是稍微的胖一点， 还不稍微胖一点，这都是我还没有达到的一个高度呢。 啊，这是不是稍微我觉得有点重了已经？啊， 哎，看来你看这个减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看个人， 对 对 对 吧？这按原来的这标准已经算不错了。 是啊，我觉得这已经是减肥以后的效果了。 哎，还有这个其他朋友啊。像这位这个青阳青阳，他说了，说好几天了啊，一顿饭偶尔两天啊，散步跑步仰卧起坐，结果瘦了5两，笑死我自己了都、啊。 5两， 这上趟厕所就瘦了。 对对对对，蓝霄说喝果汁瘦的，瘦了30斤，对自己得狠点哈。 对，我觉得是这样。控制饮食的时候，咱真不是说什么都不吃，就什么喝点果汁、喝点水、吃个黄瓜、西红柿，不是这样。我觉得啊，个人我觉得就是您一定要有选择的去吃。首先，比如到晚上的之后，这个碳水肯定要少一些了，就是说主食要少一些。然后像肥肉啊、油大的别吃了，您可以吃一些，比如说像减肥肉，像什么兔子呀、鸽子呀这些，还有那个鸡肉啊，这种脂肪含量少。然后呢，这个本身这个就是蛋白质含量高的东西，可以多吃一点、 哎嗯、 对吧？还有呢，就像比如说油炸的、甜的、冰淇淋这些就别碰了，对吧？然后呢，多吃点这个肉啊、蔬菜这些，就最起码让自己有饱腹感、 嗯。 要不然我跟你说，很容易有一天，比如说你3天连续，哎，我都坚持3天了啊，突然有一天饿得不行的时候，来顿大的，很有可能就一顿这烤串可能一下就全回来了。 对对对， 还不 如你也回到减肥前了。 对、 嗯、 啊。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哈，瘦了30斤的我最瘦啊！你看人家这个名字就叫这么瘦了的名儿，瘦下对瘦下来你就像打开了这个新世界的大门，曾经的那个现实的世界开始对你发出了善意 哦 啊。 难怪有一句话说、 嗯、 每一个胖人都是潜力股呢， 嘿， 有那种减肥之前和减肥以后的对比照片， 嗯， 一看哇，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帅哥和美女， 对， 嗯 啊。 看看这朋友吧，他教了一个办法、 嗯、 他说呢可以沿着大腿外侧敲打， 嗯， 内侧可以做按摩、 哎、 然后呢建议呢涂上一些这个身体乳， 嗯 啊， 多懒的方法、 哎、 啊， 坚持一个星期你会感觉到效果， 嘿， 哎，就是 这是瘦腿的方法， 专门是美腿的， 对，瘦腿的方法。还有这个集合队长他说了，说我控制不住啊，这个节什么食啊，看见好吃的一顿狂吃、 啊、 嗯， 你看就这样暴饮暴食这是减肥大忌啊， 对对。 还有这位朋友直接上图了，也是叫秋诗雨，这直接就是对比了一下自己减肥之前， 你看看 这可以称作大象腿吧， 啊、 嗯、 这不是特别粗，不是特别粗， 嗯，但是你看看这减肥之后， 哎，主要看之后， 对对对， 比以前还粗啊，没有没有，看错了，看反了啊， 效果非常明显啊， 对啊，之后就是还是比较纤细的啊， 是的是的， 哎，还有这个吴哈哈他说了，从130到105一把辛酸泪瘦下来，哎，感觉整个人都洋气了， 嗯， 成为了别人眼中有这个衣品会打扮的人，其实呢我眼光一直不错，只是胖的时候才没人看你，后悔瘦得太晚，胖了20年最好的青春。 哎，有的时候这个胖起来之后啊，你买衣服确实很尴尬， 对 啊，喜欢的都穿不上， 嗯， 所以自己只能买就是超大码呀、 嗯、 穿起来也没有那种效果， 哎、 嗯、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小云雀的朋友、 嗯、 很调皮， 嗯， 他说把自己晒黑，毕竟黑色显瘦， 嘿，你看看这种方式， 黑色还吸热啊， 对，这种方式是最好的最简单的了， 是啊是啊。 亚蒙宁他说了，说自从瘦下来之后感觉哎呀，这个看我的眼光都变得温柔了，然后晒出一张自己的以前的裤子，确实这最少这得瘦了2拳，你想那肚子这儿是有2拳的距离，大概1拳半吧，是吧？ 哎，我也想找出我以前2.5腰围的那条裤子，然后给自己一些鼓励了，就是你看我曾经那么胖过，现在我还是很瘦的。 你以前穿过2.5的裤腰带、 啊、穿过呀， 我认识你吗？那时候 不认识 啊。我说的呢，我记得 青春年少的时候。 哎呦呵，那时候年少嘛，准看起来会比现在还老啊。 来看这位叫我最瘦也说啊，他说控制不住啊，节什么食啊，看见好吃的就狂吃 啊。这不刚才咱们说完的吗？ 对，我看重了， 啊、天天说我说哎呀， 就盯这个电子屏幕的时间太久了。 还是觉得就是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你没法节食，你就必须得说一下。加加加，他说了，谁能告诉我怎么增肥啊？我吃薯片什么都不胖，身高1.7米，体重不到110啊，我是男生，17岁，打算那个增肥了，练肌肉，目前呢有6块腹肌，胸肌也不算明显啊。 哇，6块腹肌， 目前只有6块腹肌。 啊、 不是第一个，我觉得他年纪在哪，特别年轻，那时候就是天天你想这打球啊、玩啊、闹啊，这个肌肉长起比较容易。然后呢，再加上你看人家这身材，17岁不是1.7米，不到110斤， 嗯 啊，真好。 对对对， 嗯。 所以啊，就是现在先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哎、 可能以后到中年之后发胖。 对，森啊森他说了，说刚开始去这健身房办健身卡，每天的定量跑40分钟、 嗯、 但是刚开始坚持不下来，就我就快走，后来呢心肺得到了这个缓解，我就开始咬着牙跑，太累了之后呢就慢跑，就是不能停、 嗯、 跑步之后做一些重量的哑铃动作，然后喝大量的水，每天都做卷腹的运动，这样呢我就16天瘦了12斤，而且不反弹的12斤、 嗯、 每天都觉得身体有力量，而且这个精气神特别足啊。 对 对 肚子瘦的， 这就是健康运动瘦下来、 嗯、 就会让你觉得精神百倍， 没错， 不是那种病态的瘦啊。 哎，我觉得这说到这个根儿上了、 嗯、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运动半天啊，说是减肥，但我觉得更重要的第一个要的就是您身体的健康，第二个要的就是那精气神儿。 嗯， 这精气神有了，整个人就显得那么精神， 精神焕发。 哎，而且就感觉这个刚才不是好多人都说了吗，感觉别人看我眼神都温柔了，说明您这气质也好了，对吧？身材也这匀称了、 嗯， 这都是好事儿。 对 对 所以赶紧的动起来吧，在这个夏天啊，还没到盛夏的时候，赶紧锻炼起来。 没错没错。 好吧、 嗯，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